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所嚟，接住咧，刚刚听咗越夜越精彩吓、啊，李慧涛之后咧，同佢拜拜啦，一声 hi， 一声 bye， 开始我哋今朝清晨所嚟，会到六点半钟，仍然系15台联播嘅。今日咧嘅日子咧就系3月2号，农历系正月19啊。清晨时间5:09，早晨。 雪霜从银河悠悠透沙窗，茫茫微风中轻送，是那青青桂花香，遥遥怀里想，如茫然飘飘往家乡，绵绵如丝的忆记，荡过匆匆岁月长， 唱者是国宝刘欢，吕方的演绎都有他的风格，一样是这么好听。弯弯的月亮开始今早做清晨所理的节目，早晨早晨，今天是3月2号，农历是正月19星期二，现在接近5:14的时候，这么早起床有什么做啊？ 记住早起身嘅时候，其实任何时间都系啦。瞓醒觉嘅时候，唔好突然间弹起身啊！好多时咧会扭亲就系呢啲嘅情况，因为你成晚瞓咗都冇乜点喐过，最多系转下身、转左转右，只脚掹下掹下咁啊。咁啊，但系咧起身嘅时候咧，系即系动作唔需要咁急促。慢慢嚟吓，慢慢嚟咁样样，等佢慢慢适应翻我哋身体嘅筋骨，适应翻，我都知道，即系知道佢要起身啦。咁你自己嗰个嘅朦胧嘅感觉，都系要慢慢咧，先至系定一定神，然之后谂下系要起身咯，新嘅一日咯，要做嘢咯，又或者要翻学咯，咁样样吓。咁啊，起身咧，洗个面，刷个牙，令到自己醒一醒。通常我咧，我谂嘢嘅时候咧，就会喺刷紧牙嘅时候。就其实嗰时啊，就最可以集中精神谂嘢，刷牙呢个动作，你唔需要再谂点刷噶嘛，已经系惯性由细到大嘅动作，所以思考方面咧就会谂啦。今日系咩日子？今日有咩要做？但我其实喺床度擘大眼醒嗰下咧，我就会谂下今日礼拜几。我要唔要翻工？即系要唔要咁早翻嚟去做呢个清晨爽利节目呢？因为一个礼拜有四天啊嘛，其余星期五六日都唔使咁早起身，所以有时咧瞓醒觉咧都会系一个问号啊，到底使唔使翻工咧？咁即系寻晚咧三点零钟，即系其实两个零钟头之前啦，起身之后咧醒咗就系、是，嗯，系、哦。即系咁夜难人静啊，因为成个环境系静噶嘛，就知道应该系半夜嘅时候。半夜嘅时候都系我要起身嘅时候，啊系咪仲未够钟定系还是过咗钟咧？都有一刻好惊嘅。咁睇清楚，哦，原来三点两个字，仲可以恰多一阵咁样，系啦，即系两个钟头前啦。翻嚟就同你一齐啦，系听下歌，听下啲健康资讯。今日天气方面咧，就有一道冷风正系横过广东沿岸。与其相关的东北季候风将会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23度，晚上会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啊。接近周末潮湿有雾，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9%。 今天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春天时分呢都是潮湿、如果你在山边的地方呢都几湿下的，所以抽湿机又要出场了。关淑怡唱恋爱的歌曲都是她拿手的，恋一世的爱。 要有你的吻，如没有你在。 这些都是好听的英文歌曲，是 Randy Van Warmer 的 Just When I Need It To Most。 还有大概五分多钟到 五点半。现时温度21度，今日最高23度。呢两日其实话热嘅当中咧，都有时系有啲啲嘅凉意，或者因为有时有几阵雨啦吓。系啦，未来嘅一两日咧都会稍凉，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接近周末嘅时候，潮湿有雾，雨季不再来。黎瑞恩。 窗纱敞开，窗满诗爱，雨点洒进来。一丝丝心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臂内？雨停留在。唇上似真，飘不到已襟，无意曾共抱紧。往有千言万语讲，往有千行情泪淌，这从前地方只得真。替你的吻。 神爽利，钱佩卿。 凌晨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47名发起或参与去年民主派初选人士涉嫌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法庭罕有要通宵审理。由于个别被告凌晨一度晕倒，法庭决定暂时休庭，延至早上继续。多名被告交由惩教看管。至于第九和第十被告，即是徐子健和杨雪莹，就交由警方看管。案件昨日下午提堂，辩方代表昨晚七点多开始为多名被告作保释申请陈词。去到凌晨大约一点四十五分，完成为大约二十人陈词。期间杨雪莹突然在庭内晕倒，其后清醒，要传召救护车处理，法庭一度休庭。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在重新开庭之后说，由于有被告体力不支，首被告戴耀廷朝早亦要出席另一宗案件的聆讯，因此决定将案件延至早上十一点半继续。政府表示，星期日共有四人在铜锣湾的中央图书馆疫苗接种中心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之后不适送院，全部情况稳定，其中一人要留医观察。要留医的39岁男子接种疫苗之后出现头晕和颤抖，被送往律敦治医院。其余三人分别是一名69岁女子，接种后血压较高和身体无力，一名48岁男子出现血压高和心悸，以及一名45岁男子接种之后感到头晕。当局又说，星期一大约有6400名市民接种首剂疫苗，自上个月22号以来，累计超过27000人接种首剂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将会每日向公众交代累计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人数，以及由疫苗接种中心送院个案的数目。专家组每两星期总结一次接种疫苗后出现异常事件概况，如果有严重情况会即时交代和跟进。聂德权又说，目前大约有830名私家医生预留疫苗，涉及大约63000剂，优先人士最快今日开始可以前往私家诊所免费接种。另外，市民星期三起可以网上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暂时名额大约有140000个。英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有缓和迹象，单日新增5455宗确诊，再多104人死亡。当地一项分析显示，注射一剂牛津阿斯利康或者辉瑞 BioNTech 的疫苗，可以将需要入院接受治疗的机会大幅降低超过八成。英格兰公共卫生部门是根据首批接种的80岁以上人士数据分析，显示有关情况在接种后三至四星期就会出现。数据又显示，接种首剂疫苗三星期之后，70岁以上人士出现病征的风险降低大约六成。卫生大臣夏国贤说，最新的疫苗结果非常强劲，可能有助解释为什么在过去几星期英国80岁以上群组入住深切治疗部的人数下跌。政府专家亦对有关结果感到高兴，但是强调需要注射两剂才能够获得最佳保护。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535点，升6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01点，升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 7.756， 日元 106.77， 瑞士法郎 0.915，加元 1.266， 人民币 6.468， 英镑对美元 1.392， 欧元对美元 1.204， 澳元对美元 0.7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26。 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是 1725.67 美元，卖出价是 1726.31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

但是看报纸仍然都是有个习惯的，是我们的长辈啦，或者包括我，即是我们都还有一班人，你见到呢是喜欢买份报纸。买份报纸的感觉呢就好像很满足的。俾唔係好多錢啫，買一份報紙，然之後你咧就由頭攆到落尾咧，睇好多好多嘅資料。咁兼且之後咧，個報紙又可以廢物利用，我嚟即係抹下窗、抹下啲玻璃嘅嘢咧，都真係幾好嘅，係靚啲嘅，物盡其用啊。然之後有時哦，要包啲咩嘢啊，攞報紙啦咁樣，即係以前嘅報紙咧都好多用途。嗯，甚至乎喺即係我細路仔嘅時代嘅時候咧，啲報紙咧就我哋真係包食物嘅。是乜嘢都有发生噶嘛，细路仔嘅时候，咁呢个社会又唔系咁富有，所以报纸嘅用途都好多。咁报纸咧就系一种情怀喺书嘅，人哋背后用咗好多好多嘅心机嗬，同喺呢个电子嘢系两样嘢嚟嘅。喺电子世界出世嘅呢一班即系班嘅即系年青人咧就唔同嘅，嗰啲情怀系唔同。咁其实每一个年代嘅人咧都有佢同佢一齐成长年代嘅一啲嘅情怀。咁今天嘅年轻人到睇佢年老嘅时候，又有佢嘅下一代嘅时候，有啲新嘅一啲嘅生活方式，都有少少嘅大家有个分别喺度。虽然话要追上时代，但系旧嘅嘢又唔会忘怀，就有个情意结喺度。一觉醒来啦，迎接呢一日3月2号，农历系正月19，星期二。 淡淡青山秀，带着白云悠悠绿水浸，满目但见花似秀，满街不染尘，如画的小镇，是梦里的。 小镇之歌，徐小凤唱出一啲嘅吓，你都想见到一啲嘅景貌啊，啊山清水秀啊，舒舒服服嘅感觉。咁山清水秀呢啲咧，就喺假日嘅时候，有时间咧就可以去行下山啊，咁样喺即系呢一个疫情期间，大家嘅得着就系欣赏翻我哋眼前喺我哋身边嘅一啲风景嘅地方。 以往可能就觉得隔离返乡嘛，就要去第二度。但而家冇得去隔离嘅时候咧，就喺翻自家里边咧，去欣赏翻原来我哋本来都有嘅嘢，我哋身在福中吓。早晨啊，今日嘅日子系二号，星期二，系三月份，时间五点搭九。今日天气方面系大致多云，初时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23度，晚上会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喺未来一两日咧，系会稍凉噶。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期间潮湿有雾啊。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4%，潮湿咧咁有时咧，如果你炒啲嘢出嚟咧，见到真系哎呀发晒毛啦咁样，有啲可能真系唔能够保留，但系有啲咧就可以系抹翻干净佢，清洁翻咧又可以再用得翻，所以咧咁上下要执下嘢，有啲嘢咧摆埋好耐咧都唔执吓。咁如果你屋企唔够大咧，尤其是衣服嗰啲嗬，咁啊喺每一季嘅时候咧都要攞出嚟执拾下，有啲唔要就掉咗佢啊。要嘅时候都会详细睇下啊，件衫仲有冇咩问题咧？哦，然之后谂下，你都好多年咯，件衫跟我咁多年都唔舍得掉，系呢、这个又系情意结嘅问题，又会谂下，诶、哎，其实如果就算你送咗俾人好件衫，你第日买咧，可能你又会买翻差唔多类型嗰啲衫，其实都系嗰啲嚟嘅，即系你自己惯咗你嘅风格，你中意拣啲咩咧，好自然咧就去翻买嗰一类衫。咁只要嗰件衫其实唔系好残旧，其实都 OK 嘅咧，通常我都唔会抌嘅。咁我系比较即系怀旧啲嘢，即系锡下自己身边嘅嘢。但系咧，亦都有啲人话喂断舍离啊，咁而家都系好兴呢个断舍离嘅讲法。咁喺我身上咧，就真系比较难舍嘅，就有时觉得啲嘢系咯，你买又买翻系嗰啲，掉掉咗佢又好嘥，你又系买翻一堆翻嚟嘅时候，可能差唔多，咁你掉咗佢有咩用呢？咁唯有嘅就係真係貴精不貴多，唔好買咁多嘅時候，咁你可以真係件衫啊，物盡其用嘅道理，用盡佢。改編自武俠劇嘅係梁羽生嘅同名小說，裏面嘅歌曲《雲海玉公園》，早期嘅作品係羅家良唱嘅。 流浪客自天外来，风癫转令人惊呆，问有几人知我，知我暗自感慨，人问我疾苦何来，孤芳下貌如乞丐，为了今为今世，为了隐埋心中爱，谁能换世站在天外，独自弃身于云海，遇着我所梦，同道我所仰，着令我等我待，无奈我未知未来，只知我为何痴呆，又怕伤痕涌血，伤心过难以在天外，独自弃身于云海，遇着我所梦，碰到我所仰，着令我等我待，无奈我未知未来， 只知我为何痴爱，又怕伤痕涌血，伤心过难以再。 云海玉公园，咁啊，两个电视台咧，两间电视台咧都有先后拍过嘅。早期啲咧就喺亚视嗰度啦，就系曾伟权做男主角嘅呢个云海玉公园。后期喺无线嘅时候咧就林峰做嘅，咁啊，但系都一定系各有特色啦。咁而曾伟权嗰时就系凭住呢套剧咧就系红咗嘅，就做嗰个男主角。咁呢、這个系叫做即系。通常呢啲劇咧，都梗係一啲即係男女間嘅情情愛愛劇啦，嚇改編自呢個武俠作家梁羽生同名小説嘅一套武俠劇啊。咁啊，講呢個主角金世維離開咗蛇島之後，去到中原咧，先後就遇到兩個女性，咁啊，梗係有啲情愛線啦。呢兩個咧就係叫黎姓男同埋谷之華，咁啊相愛，然之後咧就聯手去除去武林敗類嘅一啲嘅故事。咁呢个金世维咧就外号系独守封盖啊，系呢个蛇岛独龙尊者嘅弟子，同埋咧系300年前邪派第一高手嘅隔世传人，亦都因为机缘咧而得到天山派正宗嘅内功心法，就达至正邪合一、诸邪不侵嘅境界，真真正正练成金刚不坏之身啊！喺呢个剧集里边，喺啲小说里边，通常你真系可以天马行空写到佢几叻都得啊！首先嘅就系《云海玉公园》主题曲啦，仲有八分钟到六点啊！ 红紫色紫线已渐残旧， 红紫色紫线， 但线中情依旧。 我哋怀念嘅罗文， 常记起他将扇子交我手，跟我惜别的时候，红紫色紫线已渐微烂，但记忆无转淡，常记起当天再许笑间，他说他也别再返，常在长夜里手握扇，孤独地遥望，期望能望见他的大痴眼光。人若盘问我，只好强抵礼立杀谤，硬说只想。 相看月光，硬说只相看月光，愿他望天谁在。 比较中式的一首歌，罗文的《红紫色紫线》，看看下写曲写词的都应该是比较西化的，而且真的这么好听的歌。林武德作曲，林振强写词，《红紫色紫线》。现时温度21度，相对湿度82%。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这种声音，又或者这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一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早晨啊，仲有4分钟唔够咧，到呢个清晨6点钟啊！每朝早喺度咧，都同大家讲下，即系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包括有啲系即系驾驶者，道路安全系最紧要啊！咁喺驾驶嘅时候，成日我都觉得好反对系讲电话，就算你系免提装置都好啦，你始终都系分心，尽可能都唔好做呢样嘢啦。不过有时可能有需要都要。有啲人咧驾驶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手持流动电话或者其他电信设备或者佢嘅附件，亦都唔好将呢啲设备设置于喺你嘅头或者肩膀之间。如果需要使用嘅时候，就要用免提式嘅装置，亦都尽量简短，即系讲两句，讲晒啲重点就算啦，唔好倾咁长嘅电话。 前路遇到隔阻，绝未退后。前路遇到痛苦，尽力去忍受。一生尽力为理想，一生前程全力斗。有朝终要找到他，不怕血泪流。凭我自己自力创造，前途凭我去争，绝未去迁就。康庄大道系我开，一生前程全力斗。决心枯干不罢休，不必再回头。顺序便去攻， 听紧嘅恩妮嘅前程啊！一阵6点后，我哋有崔博士绘画怡情论养生啊！ 前途凭我自己自力创造，前途凭我去争，绝未去迁就。康庄大道系我开，一生前程全力斗。再回头，顺序便去攻，捷径莫要走。若是为理想，应该努力求。若是未到手，要百分接收。莫问代价高，应该奋力求。

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护己护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哎呀，点拣好呢？ 而家叫嘢拣老公咩？无论系斑马线、行人隧道、行人天桥，都系正確嘅过路设施，好安全噶。见你咁注重道路安全，我推荐你去香港电台第五台网站、奇力量网站，又或者电话应用程式 RTHK My 都可以收睇香港电台第五台道路安全议会全力推动嘅同行有爱短片。睇完记得推介俾身边嘅人啊！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兴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点两个字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亦都或者欢迎一啲朋友啱啱先听都唔定啊！今日咧一个新嘅日子啦，新嘅月份第二天啊，三月二号，农历咧就系辛丑牛年正月十九日啦。天气方面咧，有一道嘅冷风相关嘅东北季候风咧，正系影响广东沿岸。而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温度大概23度，晚上会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喺未来一两日稍凉啊，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接近周末嘅时候潮湿有雾。现时温度21度，相对湿度83%。好啦，我哋又嚟听下绘画，即系你唔中意嘅都可以听下，即系原来慢慢可以令到你有怡情养性嘅感觉，中意嘅更加要听下啦。呢排嘅养生会讲翻下啲嘅画嘅啲发展史，等你有呢个概念，先至可以慢慢去理解喺画里边带俾你咩意境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三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这个时间在钱佩兴身边的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在这里。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继续呢又是绘画怡情论养生啊。咁我开了这个题目之后呢，好多人的反应呢就说啊几好喎、啊、以往听中医的就好少有去繪畫嗰度講養生嘅喎， 係啦，有啲軟性嘅正能量出嚟啊！ 係啊，其實啱嘅。而家啲人咧生活太緊張啦，要揾一啲位令到自己可以怡情養性一啲。咁所以咧，用繪畫或者其他嗰啲你覺得係中意嘅一啲藝術咧，都可以係養生嘅一種嚇。 對啊， 嗱咁我哋有位朋友咧，佢喺年初五嗰朝咧就聽咗我哋嘅節目咧，咁啊就 email 咗俾我哋咧，就指正我哋一啲讀音，原來我哋當日咧係講錯咗個音嘅。嗱嗰日咧我哋就係介紹咧門神啊，門神有兩個名噶嘛，咁其中一個咧應該係新書，但我哋當時口快快就噏錯咗嚇。 係啦，我哋咧讀咗神內。 嗯。 咁、那個神字咧係咁寫法，不過咧可以讀身，換神就讀身啦。 嗯， 那個內字咧其實就係我哋手文之誤，喺寫稿嘅時候咧，秘書打出嚟咧就將嗰、那個入邊咧好似茶葉嘅茶字多咗一畫，咁、那、嗰個字咧就打咗好似示字表示嘅示，咁睇落去就好似無奈個奈，咁我哋查咗出嚟咧就係、是、神奈。其实呢个系新书先至啱嘅，多谢阿卢先生嘅指正。 除了新书之外，另外那个门神呢，当时我们都是口快快呢，就是噏错了一个字，现在才醒起，就顺便更正埋。那我们当时读了是屈女， 是啦，宝女的女， 其实正音， 正音就是律，屈 律。那以后呢，门神呢，我们大家都记得是新书和屈律啦。好啦，那我们来到今日呢，其实在过往的日子呢，新年的时候呢，我们讲了门神啦，还有讲在元宵佳节的话啦。那今次讲什么呢？ 讲隋唐两代啦。其实这两代呢，都是中国绘画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来的。 是。 而隋朝呢，就拉开了这个发展的序幕的一个朝代。在人物画方面呢，隋朝呢，继承了前代的人物画啦。个别画家呢，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画风的。很出名的有董伯人呢，就很擅长画一些台角啊。亭台楼阁嗰类，展子虔呢个虔诚嘅虔咧，就好擅长画呢啲居马嘅。尤其是系咧展子虔啊，佢画嘅人物啊，面部神采栩栩如生。咁呢个咧就拉开咗咧唐代人物画咧，佢就系一个咧祖师爷嚟噶啦。喺山水画方面咧，隋代就只有少量嘅作品传世嘅。较为出名的山水画家就是董伯人，都是刚才讲过两位，和展子虔。尤其是展子虔，他成就很高的。 是。 他有一幅全世的青绿山水画，叫做《游春图》，有山有水有树，又有船又有游人，显示出山水画已经从萌芽的阶段走向成熟的阶段了。 跟着到唐代有些什么画呢？ 唐代就是中国古代绘画全面发展的鼎盛时期来的。无论在人物、山水花鸟画都有新的发展。唐初著名的宫廷画家呢，有两兄弟，就是阎立德和阎立本。阎立本画了一幅叫做《步辇图》。 是讲什么 的？这幅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品，现在存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阎氏原作的宋代墓本来的。他画什么呢？就画文成公主和亲李世民呢接见吐蕃使者的那种情景来的， 是 很出名的一幅画。另外一幅呢也都相传是阎立本的画作，叫《历代帝王图》。那画了什么呢？就画了由汉代到隋代十三位皇帝。 除了阎立本这两兄弟之外，在唐代还有哪些出名的画家呢？ 唐初还有一个很出名的画家叫张轩，他就擅长呢画那些贵族侍女的生活，有很珍贵的侍女画作品的墓本传世，真品已经不见了。比如有一幅呢叫《闺阁夫人游春图》， 咁系描述啲系咪啲靓女啦，系嘛？ 梗系靓女啦，就杨贵妃嘅姊妹啊，闺阁夫人佢骑马春游嘅情景嚟嘅。仲有一幅咧叫《捣练图》啦， 咁又系描绘啲咩咧？ 描绘咧就系嗰啲宫女啊喺度做紧捣练，捣练咩咧？即系话做紧嗰啲针子丝线嗰类嘢，落线啊、烫衫啊、缝制啊等等呢啲劳动嘅过程嚟嘅。画入边咧表现出咧唐代贵族妇女嗰啲生活情景嘅。 我又谂起咧嗰时咪都播武则天，或者好多时电影电视都有武则天嘅剧播嘅。而武则天同埋当代嗰啲女性咧，哇，啲衫咧其实好前卫啊，低胸啊咁样噶嘛， 好性感啊， 系啦，佢哋个个啲身材都好丰满噶。 系啊，唐代咧就流行呢一种咁嘅特征嘅。 系， 仲有另一位著名嘅晚唐画家。叫周昉，认为咧系佢模仿张轩嘅， 系 佢亦都系画侍女嘅。咁啊，佢画嗰啲侍女咧好有风姿。咁啊，传世嘅有《挥线侍女图》， 又描绘啲咩咧？ 嗱，当然都系相传嘅，系描绘咧就是、夏末秋初有几位咧，好似啱啱瞓醒嘅妃嫔啦，同埋啲侍女啊，喺深宫院入边咧，大家咧因为热啊。就喺度撥扇唞涼嘅情況，係好珍貴嘅唐代侍女作品嚟嘅， 係冇乜機會見到噶嘛，其實係嘛？ 係啊，係啦。 咁喺唐代嘅時候咧，仲有啲乜嘢嘅著名嘅畫作咧？嗬？ 嗱，我哋啱啱講完嗰啲係人物畫啦，就表現咗人物嘅現實性格啊，同埋佢哋嘅具體神態。另外仲有一類咧，就係宗教題材嘅畫啦，都係一樣嘅。 係 有一個好出名嘅畫家就係吳道子啦，就係咧呢個時期嘅宗教畫嘅代表人物嚟嘅。据说啦，佢喺长安啊、洛阳两个地方嘅寺观画咗大量嘅宗教壁画。咁咧，亦都有咧同唐玄宗有关嘅历史画同埋肖像画嘅。 咁有啲咩嘅著名嘅画作啊？ 好出名嘅一幅叫做《送子天王图》啊， 又描绘咩噶？ 啊，相传呢个系佢画，就系佛祖诞生嘅故事嚟嘅。 嗯，嗱，头先你提及咧，吴道子佢亦都有画壁画噶，咁我又谂起敦煌壁画。 系冇错啦，敦煌壁画咧就系研究唐代文化艺术嘅宝藏嚟嘅。 嗯， 大家都有所闻噶啦，吓。 系，咁仲有啲乜嘢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下咧？关呢个画或者壁画嗰啲吓。 头先讲嗰啲壁画咧，好多咧。都跟宗教有關，但亦都有一些跟宗教不是很大關係的壁畫的，那些多數都是墓葬裡面的畫。 嗯， 譬如賢德太子李重潤，他的墓裡面有缺樓圖、侍女圖，另外張懷太子的墓有狩獵出行圖、打馬球圖、移位圖，另一位永泰公主李仙慧的墓入面有宫女圖等等。 嗯， 這些呢主要都是描繪宮廷人物和他們的生活的。 啊，画嘅当中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又一定要有嘅，就系啲大自然嘅山水画，又好似冇提过咁样。 你讲得啱啦，呢个系主流添啊。嗱，唐代山水画同埋花鸟画都发展得好犀利嘅。嗱，山水画就改变咗咧，净系讲故事，唔系用故事做题材噶啦。 嗯嗯， 转移着墨咧，山水佢本身嘅形貌同埋啲景色变化，比较真实咁描绘咗啲山川景色啦，同埋咧意境嘅。 系 有两个好出名嘅。就是两父子嚟嘅，李思训同埋李超道，佢哋咧继承咗隋代展子虔、郑法士佢哋嘅风格，就用一种叫青绿金碧山水啊， 嗯， 即系话啲画入边咧有青青绿绿啦，甚至咧金嘅颜色，令到呢啲咁嘅山水画咧就趋向成熟。 咁呢个李思训咧有冇啲咩代表作啊？ 啊，据传咧佢有一幅江帆楼阁图啊， 系 睇上去咧就同展子虔，即、就、系、是、我哋讲话佢嘅游春图咧。有部分好似嘅，又系有山有水有树咁样嘅。咁另一个出名嘅画山水嘅，又系吴道子啦。 嗯， 除咗宗教画之外，佢嘅山水咧亦都好出名嘅。头先我哋讲咧，李思训、李超道父子咧，佢哋画工咧好精致细密嘅。 嗯， 但系吴道子嗰啲咧就疏放有神啊，好豪放嘅。隨意揮就啊， 係咁啊，梗係會各有特色嘅，係嘛？ 冇錯啦，到晚唐嘅時候咧，出現咗一種叫破墨山水。 哦，破就係破冰個破，墨就係墨水筆個墨。 對啦，咁咩叫破墨山水咧？簡單嚟講，就唔係淨係畫線畫面，而係咧用墨啊，將佢有深淺濃淡嘅變化咧，喺畫入邊表現出嚟嘅， 係、 就可以發揮表現到咧唔同嘅層次啊。 嗯。 代表畫家有張祖啦、魏冉或者魏燕都得嘅。 嗯， 唐代咧亦都係文人畫家嘅文雅階段， 係 佢講求咧詩畫結合嘅意境嘅，係一個好出名嘅代表人物，就係、是、大詩人王維啦。 係，哦，佢畫畫又得嘅， 係畫畫好出名。 嚇， 有一幅咧全係佢嘅作品，叫做《長江積雪圖》啊。 又即係描繪啲乜嘢咧？ 啊，呢幅畫咧就利用一種叫反白嘅效果。反白即是说那个部分是不填色的、 嗯 啊、就表现出冰天雪地的长江雪景、 哦 啊、真是很漂亮的画来的、啊、我见过的、 嗯 啊、另外呢唐代都出现了一些工笔重彩的花鸟画和走兽画，所谓重彩呢颜料用比较深色的同埋咧，好嚴厲嘅。 所以其實咧，就係嗰個畫筆啊，個輕重咧好緊要，就展示咗嗰個畫嘅意境咁樣呵。 對啦，同埋層次啦。 嗯哼，嗱咁啊，淨係聽你講畫咧，都仲要加埋呢個故事啊，有啲古仔聽咧，就更加係栩栩如生啦。今次有咩古仔配合咧？ 我哋咧今日講下吳道子嘅生平。 啊，頭先都提過噶啦，一個好叻嘅畫家嘛嚇。 佢因為一生充滿傳奇啊。 嗯。 佢被稱為百代畫聖啊！ 即係等於係畫畫嘅代表噶啦，咁樣 冇錯，好似孔子叫萬世師表咁樣啦。 係係， 好窮嘅家貧。咁相傳咧就跟過咧書法大家張旭同埋何之章，少少離家老大回嗰位詩人啦，學習書法嘅。嗱後來咧佢又改學繪畫，咁、由於咧好勤力啊，咁所以好後生就好出名噶啦。 係 啲人咧就推崇佢，就話佢有穷丹青之妙， 系 咁嘅美誉嘅。 哇，佢好后生，后生到点啦吓？ 嗱，佢廿几岁就已经被唐玄宗啊召入宫，喺宫入边咧画画噶啦。 真系叻仔喎！ 系啦，有时咧仲会跟住唐玄宗出巡嘅。 即系去到边画到边系咪？ 系啦，咁、有一次去到洛阳，就有三个人啦，一个啫，裴文武剑 系耍剑， 耍剑啦。咁另外张旭咧就写书法，喺啲画壁入边咧积极咧写书法， 系。 咁跟住咧就轮到吴道子咧要画画咯噃。 系 嗱，有八个字咧就可以形容佢嘅。 俄倾而就，有着神助。 系啦，咁又有一次咧，佢就奉唐玄宗嘅命去嘉陵江嗰度写生。嗱，但系咧，佢一路游览就冇画到草稿嘅。 嗯，即系可能在心中啊。 系啊，记喺心入边。咁后来咧，唐玄宗问佢：喂，画画画成点啊？佢就咁样答，又系八个字嘅。 神无粉本，并记在心。 嗱，咁唐玄宗就话：好，咁你就即时咧喺宫殿殿壁上边画画啦。 嗯， 竟然咧一日之内就画完啦。 哇，咁画咗啲咩出嚟啊？ 嗱，佢就将嘉陵江300里嘅美丽风光啊，好生动咁画晒出嚟，有咁样嘅记载噶噃。 李斯奋修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绩，皆极奇妙。 嗱，呢两位都系唐朝好出名嘅画家。 嗯， 大家都画嘉陵江呢个风光，李斯奋要用一个月。而吴道子就一日就画完啦、 嗯， 大家都系咁靓嘅。 系 嗱，之后咧，佢一直咧就喺宫廷嗰度咧就画画啦。咁佢就擅长画啲佛教啊、道教嘅人物画嘅。另外仲有啲神鬼啊、人物、山水啊、鸟兽草木、楼阁等等。 嗯， 尤其是咧画壁画咧画得好靓嘅。 哇，咁佢系咪好多作品啊？吓， 哇，佢制作超过咗300几幅壁画嘅。 哦， 咁尤其是咧喺长安。景云寺画一幅地狱变相咧，系最出名啦。 喂，地狱嗰啲系咪即系好恐怖嗰啲情景？上刀山落油锅嗰啲 啊？就系地狱嗰啲阴森凄惨嘅情景啦。 系 有咁讲喎，话当时咧有啲咧市井之徒啊，犯咗法啊，或者咧就系劏鸡劏鱼啊嗰啲人咧，觉得自己罪孽深重，而竟然咧改过嘅。 哇，咦，都好有教育意义喎。 系啊。嗱，吴道子嘅传世作品唔多嘅， 嗯， 其中咧就系《宋子天王图》啦，同埋咧《87神仙卷》最出名嘅， 嗯， 佢有一个嗜好系咁嘅噃， 好酒嗜器，每欲挥毫，必须含饮。 啊，一定咧饮到醉醺醺咧，先至画到靓画嘅。 即系人哋醉拳打得好叻， 系 啦，佢醉画系嘛。 嗱，后来咧佢就唔再喺宫廷画画，辞咗官， 嗯、 就浪迹江湖啊。亦都咧曾经咧为人师表教人画画嘅， 系 去到乾元年间，吴道子咧已经年届古稀啦。大约喺公元758年到759年左右咧，咁佢就离开世界啦。 吓、啊，即系话大概系73岁到啊嘛。 冇错啦。 你以前都提过啦，即系画画呢啲系多数系长寿噶嘛吓。 系 啊。所以绘画怡情论养生，可能咧或者都会影响咗一啲朋友咧。开始对画有兴趣，去学画画都唔顶， 或者至少学下欣赏画啦。 系啦，冇错。好啦，咁啊呢个可以论养生、怡情养性。另外咧，就我哋食啲咩咧，有营养咧都好紧要嘅。今日你会介绍咩汤水呢？ 我哋介绍一条五辛豆腐鱼肉羹，系两个人量嘅。 嗯， 因为已经系初春时节啦嘛。 系。 而家阳气初生，咁我哋要因应呢个天时气候咧，喺饮食上边咧拣一啲咧辛甘发散嘅食物。 咩叫辛甘发散咧？吓， 就讲辛味嘅食物。 嗯， 因为咧辛味嘅食物可以升散啊， 系 就有助阳气嘅生发，引发我哋嘅阳气出嚟。 嗯， 同时咧亦将我哋啊喺冬天积聚咗体内嗰啲浊气咧排埋出嚟嘅。 哦，好，咁用啲咩材料咧？ 芹菜50克，韭菜30克，葱1棵啦。香菜即系芫茜啦，就10克，白萝卜100克，呢啲全部都辛味嘅。 系 滑豆腐1塊，鲮鱼肉100克啊，咁咧调味咗嗰啲，搞咗嗰啲鲮鱼肉都得嘅。 嗯，咁点样整咧吓？ 嗱，洗净啲菜啦，将佢切粒，豆腐咧就切开一块块好细嘅。 嗯， 咁啲蔬菜用清水五碗煲佢咧，大约20分钟到。 系 之后咧就放入豆腐啦，咁用浸热咗嘅匙羹仔，将啲鲮鱼肉。一路咧逐块逐块咧撩入啲汤入边，咁啊啲鱼肉浮起即系熟噶啦。最后咧加入啲粟米粉调一调啊，佢打个芡汁，然之后慢火咧滚一滚添，调味就饮得啦。 咁其实都好简单嘅啫，嗬。 好简单啫。 嗯，咁佢个功效喺边度咧？ 嗱，芹菜、韭菜、葱、香菜同埋白萝卜都系咧辛温嘅。咁啊，豆腐就凉性啦，就制约住呢扎咧温性嘅蔬菜，佢哋嗰啲温性啦。 嗯。 同时咧喺春天嘅时候，相应肝气咧比较旺盛。 嗯， 喺食疗上咧，我哋应该咧减酸，因为酸入肝啊嘛。 系 就增加辛味，等佢咧啲阳气升散出嚟。咁呢一个咁嘅羹咧就系、是。

涉嫌協助歸因逃離嘅日本一對美國父逃離日本嘅一對美國父子，由美國方交轉交日方人員，預計稍後喺日本接受審訊。60歲嘅泰勒係美國前陸軍特種部隊成員，退役後任職私人保安專家，去年5月被捕。他被指聯同27歲的兒子前年12月協助歸因匿藏在一個盒裡面，再以私人飛機經大阪關西機場潛逃到黎巴嫩。檢察官說，泰勒父子收取了130萬美元的款項。代表律師早前在印度聆訊中說，擔心泰勒父子被訴訟日本之後面臨無休止的審訊和酷刑對待，但美国最高法院上个月批出引渡申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3度，晚上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未来一两日稍凉，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接近周末潮湿有雾。而家嘅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3月2日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本港疫情近日有反弹趋势。